體真誠的政治對話。美國空軍兩架 B-1B 轟炸機被偵測到從關島出動，並在南海一帶上空飛行之後折返，期間一度飛近南沙群島。一個記錄軍機飛行動態的社交網站貼文表示，兩架轟炸機昨日由關島向西北方向飛行，途經巴士海峽進入南海上空，最後經過巴拉巴克海峽等地返回關島。內地環球網指出，美軍今次派出轟炸機在南海出沒，和之前派出偵察機不同，威脅意味更加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和熱帶風暴艾圖相關的雲帶正是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在晚上八點，艾圖集結在胡志明市之東北偏東大約520公里，預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時，熱帶低氣壓環高，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0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菲律賓並且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早有一兩陣微雨，氣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稍涼，接近週末漸轉多雲。現在氣温23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音乐说，卢巧音的音乐选择。 唔想分手咯，咁多人讲。初心一早放开我。原本唔系拣呢只嘅， 系 大家都唔知。 好啊，你。 原本嗰只歌叫做《乱世佳人》，咁但系就因为当时就加埋啲绯闻啦、嘟嘟啊关系咧，就不如转歌咯。咁你转咪转咯，咁就转咗《好想分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一口气防火安全知识第一条，请一口气讲出易燃物品。 油漆天拿水重接油胶黏剂酒精啊。 第二条，一口气讲出易燃 烟头烧焊主立青意时咧。 第三条，请一口气讲出防火措施。 定期做防火演习搞掂。 咁简单，都系一口气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妥善储存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 Tony 嘅神希。 性绝对唔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敏感时刻，逢星期五晚10至12，性情中人， 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朋友同大家一齐解答有关性嘅疑难。 1872388，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 魔力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 魔莉， 敏感时刻。 11月9号晚上10:08，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Hello， 莫莉， 你好啊，彭晴，又到礼拜一晚啦。 冇错啦，哇，几快，星期五见完你，跟住又咁快到星期一。 系啊，因为快乐不知时日过嘛。 啊、都系嘅。 嗱，礼拜六日嘅时候咧，就即系已经咧。系礼拜六日嘅时候咧，基本上就唔知道系咪快乐不知时日过啦、嗯。但系好多人咧都想做一啲嘅活动咧，系摆去呢个礼拜六日嗰度做噶。 系行山啊，你讲 行山啊，一啲有兴趣嘅嘢啊，诶，结识新朋友啊， 系 啊，约会咯， 系啊，系啊， 系 啊，我哋今晚都约咗我哋敏感时刻嘅嘉宾系啦，讲声俾大家听先，好嘛，预告一下俾大家听先。 系啊，今日咧我哋就会有欣儿郑欣儿啊，咁一阵间咧就喺10:30嘅时候咧，佢就会啊去同大家分享。因为佢系我哋敏感人物嘅嘉宾， 可以啊，讲啲咩咧？讲下点样做真实嘅自己啊！唔知做艺人点样做真实自己嘅一面啦，都唔系容易嘅，真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嗱，但系咧，我想讲咧，真实嘅一面咧，唔系下下第一下就会有人话俾你听噶咯，因为咧做咩事咧？我啱啱咧就系睇到一个台湾嘅新闻啊，咁佢就话咧，原来咧有个男仔，咁咧佢就应该喺假期嘅时候啦，咁啊或者礼拜六日啦，就约咗个呢个大学女学生。 嗯、 我哋知啦，哇！大学女学生、啊，哇！咁啊，好多人都好想认识啦。 系，即系其实佢点识嘅？佢啲交友 app 嗰度识的。 交友 app 识嘅啫，咁啊，即系话你唔系从最基本认识嘅话，即系话你应该从最低嘅时候了解呢个人啦，系、嗯、咪？咁点知咧，佢又约到呢个人出嚟，咁啊约咗出嚟嘅时候，你先慢慢再建立你哋嘅友谊啦，系咪？但系好奇怪、啊，佢一出嚟嘅时候，佢就觉得喂唔对路、啊，咁、原因点解咧？ 唔对路咧？ 佢仲走去摆翻上网去话人。咁话说佢就话明明讲好咧，就话喂，不如我哋出嚟咧揸下车兜下风，跟住顺便去呢、這个嘅大学某一间大学啦嘅后生嗰度倾下偈啦，好唔好啊？食少少嘢就算啦咁。跟住好啊好啊，咁啊个女仔出到嚟嘅时候，结果佢就话个女仔好肚饿，咁所以咧佢就喺夜市上面咧从头食到尾， 系 讲到好似食咗好多嘢， 扫街。 但系其实原来唔系食咗好多钱嘅咋， 系 即系我唔知啦，可能系台湾同香港文化唔同啦，佢、只系食一个夜市啫，个女仔。第二讲到好似好多，其实原来大概讲只$162到嘅， 百零蚊， 唔系好多嘅咋。 你搵钱搵得少、啊，你又唔好咁讲，可能即系食出血噶啦噃。 咁、可能系 啊， 不过我之后睇翻啲台湾网民都有讲嘅，唔系好多， 系都唔系好多。 我哋以为好多，但原来都唔系。 系咁点咧？佢投诉佢啲乜嘢咧？ 佢话佢 话佢咩咧？ 唔 A 制、啊， 吓、啊， 跟住仲要话出到嚟先至走去同佢讲话，我好肚饿，要食好多嘢。跟住佢就话，仲要食完之后就唔陪佢后生倾偈，就直接话：喂，我食饱啦，我搭捷运走先啦。咁 哦，即系唔守诺言，食完嘢即系用咗佢啲钱啊。 系啦， 就怕啰柚就走人啊。 系啦，佢就好惊啦，佢就会觉得：哇，我系咪识咗呢个大学妹妹，只不过系想呃饭食啊，攞我啲钱啊咁。佢写埋上网、啊，佢仲要写上网之余，佢仲要影咗呢个女仔个背脊、 啊，系就谂住唱衰佢啊！嗱，以后你见到呢个背脊啊，记住啊，佢只不过系想出嚟呃你啲钱食嘢嘅啫，咁样系咪？ 我想问一下彭晴啦，评评你啦，暂时只系呢个古仔嘅一半啫、你觉得呢个男仔应唔应该咁做咧？ 佢都头先都讲啦，我约个女仔出嚟食下嘢，系咁要食下嘢，倾下偈啊。前半部分佢满足咗啦，跟住去食嘢咯，系咪啊？佢满足唔到后半部分啫， 系咯，冇佢后生， 冇佢后生同佢倾偈啫嘛，系 同埋冇 A A 制。 咁可能喺过程当中佢见佢咁闷，所以诶、都系走先啦。系咪咁样咧？嗱，我哋唔知嘅，我哋揣测噶咋。 系啦，咁啊，但系佢又摆上网，我反而觉得呢一度咧，佢就好冇风度啦。即系我觉得你可以写呢段字，我都觉得仲 OK。但即系你问人意见啫，但系你其实我觉得言即系呢个文字之间，我睇到佢已经系主观地已经数紧人， 数下街，即系头先你都讲个数目啊，系嘛，都唔系话好多钱，唔系话诶，不如我带你去啲咩高级餐厅食嘢，锯到你一颈血，仲要买埋外卖走， 系啊系啊，仲要买埋外卖之后我走先， 系啦，咁都系啦，都算系咁啦，系嘛， 系啊，即系我又觉得你又影人哋个背脊，跟住摆上网，我觉得好似你冇乜风度咯， 系， 跟住仲未完。 完 噶吓，佢仲谂住去测试呢个女仔嘅反应。 点样测试啊？又 系佢又再约佢出嚟啦。咁咧，佢就喺嗰个社交平台，即系嗰啲通讯平台嗰度，就同佢讲：喂，我哋不如再出嚟去翻后山咯，因为上次都冇去到。 哦，即系一定要必须要满足翻佢上一次做唔到嘅承诺， 未完的后半 part。 哎呀， 跟住佢仲要系点咧？就话不如咁啦，今次我过嚟车，跟住个女仔就话啦：喂，而家都成10:00我先翻到屋企、你过嚟车我得唔得？唔系，或者你过嚟搵我啊？咁我男仔应承佢、但系之后佢紧接咧，佢就写啦。 不过月底啦，我比较手紧，不如一人一半啦，你 O 唔 OK 啊？个女仔就即刻停咗喺度啦。结果个男仔咧仲懒系好型咁样，影咗张自己揸紧车嘅相， 系 send 俾呢个女仔，以为个女仔就会哎呀好啊，而家即刻落嚟啊，你有车啊咁。点知个女仔咧就系答佢，跟住就封锁咗佢啦。 哦，即系 block 咗佢啦。 block 咗佢啦。 哦， 好啦，咁啊呢一度啦，咁啊佢即刻摆上网就即系问好多人啦。喂，究竟我错咗啲乜嘢啊？ 仲要问人都唔知道自己有啲咩。 系啦，咁同埋我都系做个实验啫。咁有好多人就哈 实验 系好好笑啊！呢、這个人哋同你关系唔值得你而家去做实验咯。 其实咧，佢呢个实验想证实啲咩咧？ 我覺得佢只係咧，嗰啲叫咩跌咩揦花 跌落地揦翻渣渣， 係啊，即係要話俾人哋聽，哎呀，其實唔關我事嘅，我而家做緊實驗啫，成件事唔係我魚啊。 其實佢想證明話俾人聽，你睇下呢個女仔，佢真係唔肯 A A 制啊，你睇下佢幾衰先得嘅，佢係咪想證明呢一樣嘢啊？證明自己上一次係無辜啊，因為佢要再喺度測試緊嗰個女仔啊。是不是真的想只是吃他，即是只是想用他的钱而不是真心跟他交往啊？ 但我想讲一件事咯，我觉得这个女仔已经算很厉害的了。 因为他还踩他。 是啊，陪他吃了整餐饭。 是啊。 逼着我几分钟走了。 不是陪他一起扫街，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真的啊。 是啊。调转你几分钟会不会走呢？ 去都不去啦，是不是莫莉？ 即刻封锁他。 即刻走人啦！ 地下铁碰着她，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她，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她，车厢中的窗。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愉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会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果，期望再回一秒钟，默默等候他。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会此事中断。热爱心里空， 再好似遇到头先莫莉口中呢咁嘅男人，几分钟、几秒钟都唔花。Danny Chan 陈百强，几分钟的约会？ 问你个问题啊？ 点啊？ 如果似你男神陈百强咁嘅样，你又出唔出嚟咧？ 如果佢咁样出嚟嘅话，我就唔单止同佢扫街啦，系咪啊？ 嗱，頭先彭晴我講咗一個關於台灣嘅騎呢約會嘅第一次約會嘅一個事件啦。 係啦，你同大家一齊分享呢、這個嚇。 係啦，我想話咧，原來騎呢未算最高處。 點啊？仲 有再高處啲，仲要係都係喺台灣發生。 係咪講俾啲姊妹聽呢、這個緊要？ 係，因為我反而咧呢一個咧就係佢真係好誇張，誇張到我想你逐點拆解。如果調轉係你，你會點？ 我唔知識唔識啊，你講嚟聽下。 好啦，話説做咩事呢？又係啦，有一個男仔佢又讀個理科生嘅學習大學生嚟嘅，咁佢咧就識咗個讀醫嘅女學生，咁啊同佢去約會啦。咁咧但係咧一約會嘅時候就本來就話喂，不如我哋去第一間嘅乜乜乜嘅燒烤店度食燒肉啦。結果咧到當日其實突然間就打電話俾個女仔就同佢講話，喂都係唔好啦，我哋去第二間啦。點解啊？問佢點解啦？因為第一間好遠啊。突然间就系咁啦， 就系咁啫。 好啦，去到呢度啦，咁、okay. 啊都 OK 啦。咁因为大家未出嚟嘛，系、嗯、咪？好啦，到出到嚟啦，去到个店铺嗰度啦，去到间餐厅，跟住个男仔突然间就不停喺度问嗰个侍应，我想问一下咧，我哋学生嚟嘅有冇折噶？跟住人哋话冇啦，但系佢医科生嚟个，指住个女仔、啊，即系调翻转。如果彭晴你系个女仔，你会唔会好尴尬先？ 我唔会、啊、，OK 呢、啊這个我认同、 啊，系咪？你话系啊，我系咁。好啦，咁啊呢度 OK 啦， 一种光荣嚟嘅。 呢、這个做学生，周街话俾你听，我读医噶， 做学生。 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啦，啲烧肉啊真系拎嚟啦。 系。 跟住呢个男仔突然间佢讲，我可唔可以试下你嗰盘啊？跟住、啊、OK 啦，系咪？ 系。 大家都以为我试一嚿半嚿 OK 啊。佢结果差不多成大半佢食晒。 吓、哦，佢食晒人哋嗰啲，咁佢自己嗰啲又食埋。 跟住好啦，去到呢度你都觉得哦，好啦，第一次见面唔好咁尴尬啦，系咪？ 即系佢真系第一次约会嚟嘅， 佢应该系第一次约会嚟噶啦。佢冇讲明第几次，但系我相信系第一次啦。 即系未拍拖， 未拍拖 嗰啲叫做咩？ 啱啱认识， 啱啱认识。 跟住佢就话个男仔仲要不停食嘢嘅时候咧，又打私益啊，讲嘢讲唔够几句又接接声啊嗰啲啦。咁仲要咧最夸张嘅系咩咧？接受唔到嘅就系、是。佢突然间咧，佢就话：，哇！啲烧烤啲烟熏烟到我个头好痕啊！我俾你， 你识唔识烟我啊？ 我俾你估下一步佢点做？ 同你调位咯？ 唔系， 走埋单？ 唔系，好啦， 吓，唔系啊？ 唔系，再核突啲，佢礼手攞起自己个筷子拗个头，跟住啲头皮就飞落去张台度啦。 同啲烟有咩关系啊？ 佢意思即系揾个藉口啫，话啲烟烟到我嗰啲头皮好痕啊！ 我咧头先咁讲，佢系想调位啊，原来佢仲另一个情节。 系啊， 系 系啊，佢直情就话我啲烟烟到我痕啊， 即系好似落雪咁样，系咪？突然间喺雾中，突然飘过啲飘雪啊，系咪？ 系啊，嗱呢个我如果系佢，我已经走咗 噶，即系走啦，系咪啊？ 系跟住之后佢话悲剧仲未结束，佢话食完饭之后啦，嗰、那个男仔无啦啦举起只手指，佢唔系赞佢手指功啊好。佢系做咩咧？攞个手指撩牙，佢、撩牙， 即系当自己屋企咁样， 系啊， 同自己屋企人食饭， 系、啊， 佢即系当咗自己屋企，佢当咗个女仔屋企人，其实应该都有啲亲切感啦，系嘛？ 嗱，但系你谂下个女仔尴唔尴尬先？你第一次见佢，咁跟住仲要系点咧？佢撩撩下牙之后咧，仲倾得兴起自己咬指甲，跟住作为医科生嘅， 跟住攞个指甲钳出嚟啦，系嘛？ 咁啊冇咁过分。咁作为医科生嘅女仔咧，咁啊直情见到嘅时候就已经开始觉得好尴尬，就谂住截住佢啦，就话、喂，你真系有咬手指嘅习惯噶？结果呢、這个男仔反而仲真系问佢，佢就话系啊，但我想话咧，如果我将啲指甲食埋落肚嘅话咧，会唔会对我肠肚咧，即系食啲菌落个肚咧，消化会唔会好啲噶？跟住呢个女仔当然梗系 O 咗嘴啦，之后就已经唔再见佢啦。 咁应该正常嘅，应该都唔会再见啦。 系 系嘛 嗱， 得个问题喺边度啊？ 我就想问 个问题就系、是、日日一开始就系错咯。 系啦，我就好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男仔可能嗱，当然啦，而家我听嘅时候或者我哋讲嘅时候都一面读，梗系帮个女仔啦。但我想深一层，我又在想啊，个男仔你又怪唔怪得佢落呢、因为好多人成日都话、第一次见面呢你又唔好话太风度或者太变成第二个人，因为你认识耐咗之后人哋就会觉得 BB 猪你以前唔系咁嘅认识我嘅时候咁。 都唔系争咁远啦，系咪莫莉？ 咁应该用咩方法呢？如果唔系用真性情。 是真性情啊，冇人话唔系叫你表露即系嗰个真性情，大家都成日都讲咁样，应该将自己即系最真实嗰一面呈现啊嘛。但系个问题就系最真实嗰一面系咪代表最任性啊、最唔理对方感受嘅一面先？呢个同自己真实嘅一面，其实中间咧都仲有个一个层次喺度嘅，莫莉系咪啊？如果你话啊、我将自己真实嘅一面去见大家，好似头先你讲嗰个男仔咁、你可唔可以唔扮靓去唔化妆，你就走去约会啊？你会唔会？ 会啊？ 唔会。 你真实嘅一面，你素颜嘅一面。嗱，我唔化妆系咁噶，你睇下我皮肤几通透。哇，你睇我黑圈几大，系咁噶咯，中意中意，唔中意唔中意咯。 我会选择每一次逐下减少，去俾佢睇真性情。因为我反而觉得呢一样嘢咧，就系可以，就系、是、我认同啊彭晴讲啊，即系你可以真性情，但系个真性情系咪就系头先咁咧？我反而觉得。你应该而家唔再你真唔真性情嘅问题，系你有冇尊重过对方嘅第一次约会 的问题？咪就系咯，你第一次约会嗱，如果你头先咁讲，仲要系第一次约会嘅话，咁、你第一次约会，你梗系好重视呢个约会啦。OK， 哎呀，就算我唔话好精心咁去打扮都好， 你咪着拖鞋出嚟啊？ 系啦，你都穿着得整齐啊，系咪先？你要流露真性情都好，你都要谂下对方嘅感受。譬如好似你头先讲，系啊，我屋企惯咗我系咁样撩牙噶啦，摆手指落去。喂，你约个女仔或者彼此咧，唔好净系讲个女仔，好似好唔公平。个男仔又系，个女仔都系，大家双方。最紧要系咩嘢咧？俾人哋个第一个印象啊嘛，第一个印象点解咁紧要啊？因为系凭你自己个人生经验啊，过去遇咗有好多嘢咧，你就去判断对方到底佢系咩人。如果你个第一印象唔好嘅话，你想洗底啊，系好难、好难、好难嘅。 同埋咧，其实呢一个亦都某程度上系代表住你自己，仲要牵连好广阔嘅，唔、止代表你自己，代表埋你屋企啊， 有冇 家教啊， 系、 即系你都冇影响屋企人啊嘛。 系啊，喂，再。讲啊，就算你真系当然啦，系咪第一个印象好？我哋大家开始有发展啊，即系做情侣都好，你都知啦，爱情系盲目噶嘛，初初都系咪？你梗系会发现对方样嘢都好好， 系。 但系咧耐咗之后咧，你就觉得点解你唔系咁样？唔系话佢唔一定系佢呃你，而系嗰啲科学家咪成日都解释嘅。当你好中意一个人嘅时候咧，当你堕入爱河嘅时候咧，嗰啲。化学作用咧，咩多巴胺啊、安多芬啊，喺个脑里边出现咧，嗰啲 PEA 嘅话，原来呢啲物质咧，佢大概系用最短六个月啦，最长可以维持去到四年。佢过咗呢啲时间之后咧，你睇嘅嘢就完全都。撇开晒嗰啲雾噶啦，已经 系，所以其实咧真系 点都会变嘅， 系啦。咁所以即系第一个印象， 第一印象啊， 点都系为即系做好啲好啲嘅。 窗满百鸟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 世界有温热，谁同我可再次同行？ 哋咁样嗌肉食嘅话，其实嗌一份得啦，唔使嗌二人份啦。啱啱听过系叶巧林嘅二人份， 系啊，但系食埋佢嗰份，翻到去要自己煮个面食先得啦。 系好啦，而家先车至十点半嘅新闻，一阵间敏感时刻咧会有敏感人物， 啊、 嘉宾系 欣怡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至少四名民主派议员有机会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据了解，包括公民党的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以及专业议政的梁继昌。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说，一旦人大常委会通过取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全体民主派议员一定会义无反顾总辞，对人大常委会荒谬的决定作出最强烈的抗议。胡志伟提到，若果人大常委会再次取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显示中央政府不尊重香港市民的声音和意见，容不下積極發言、監察政府施政的立法會議員想粗暴趕走立法會的反對聲音。政府明日將會推出特別支援計劃，委託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身在廣東省因為疫情未能夠回港並且已經預約醫管局覆診的慢性患者提供資助跟進診症服務。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颂茂说，计划开始之后会优先照顾已经预期复诊的病人，有意参与的病人先要经过手机程式预约，经审批核实之后才到医院复诊。医院已经为这批病人设专门柜位和诊室，至于为他们看症的大部分属于内地医生，香港醫生主要負責管理培訓，強調內地醫生達到一定水平。院方亦都會盡量揀一啲能夠以廣東話溝通、識得睇英文病歷嘅醫生負責睇症。藥物方面，盧寵茂話：香港大部分藥物內地都有，只係同一藥廠嘅藥物產地來源可能唔同。相信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藥物可以滿足大部分病人的需要。政府延長部分在大埔區為市民採集樣本檢測的服務時間，停泊在廣福道的流動車、位於廣福村和富善社區會堂外空地的流動採樣亭，免費檢測服務時間延長至到晚上八點。至於設在圍頭村的流動採樣亭就維持服務至到下午五點。另外，醫管局表示，即日起一連三日加強大埔區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樣本收集包派發服務，核下的大埔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和黃少卿家庭醫學中心會增加派發樣本收集包的數量。美国空军两架 B-1B 轰炸机被侦测到从关岛出动，并在南海一带上空飞行之后折返，期间一度飞近南沙群岛。一个记录军机飞行动态的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两架轰炸机昨日由关岛向西北方向飞行，途经巴士海峡进入南海上空，最后经过巴拉巴克海峡等地返回关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853点，升1,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39点，升1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89，瑞士法郎0.907，加元1.294，人民币6.615。英镑兑美元1.32，欧元兑美元1.191，澳元兑美元0.733，新西兰元兑美元0.68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79.76美元，卖出1,880.53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琼落》，作曲、作词、主唱陈卓妍。 没再大开心，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几载。 干爹，作曲 Howie at Dear Jane， 作词黄伟文，主唱关智斌。 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 迟起的鸟儿有虫吃，作曲黄然、李一丁，作词黄乐儿，主唱黄然。 大人为何报错，擦掉马路也好，能跨过一切或背肯自豪。 立即登入 r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号。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每个上来的嘉宾都和我们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是我哋敏感时刻继续有敏感人物嘅访问啦。 系啊， 呢位嘉宾咧，其实好多人咧都睇住佢成长嘅、 嗯。 我咧，细个嘅时候咧，我爸爸做剪头发嘅，所以屋企嘅铺头嗰度咧有好多唔同嘅周刊嘅、 嗯。 所以由细到大咧，都睇佢啦，睇住霆锋啊嗰啲咧长大。 我细细个都系睇住佢长大嘅， 冇错。我谂亦都系 佢会杀咗我。 其实好多人都睇住佢长大，都真系啊咁啊，越嚟越将你自己真性情都展露人前啦。睇佢最近喺 YouTube 啲片度。大家都知道 Joyce is moist 咧，好多嘢好。Hello Joyce， 鄭欣宜你好。 Hello 大家好，多謝。 好開心。 我細細個已經睇，多謝你啊。 係好好聽啊，最近你嘅歌曲。 多謝你。係 你新歌即係《小夜燈》，好好聽。知道你都話呢一隻歌係一隻成人嘅兒歌。 冇錯。 係嘛？ 係啊，因為我成日喺度覺得咧，我哋呢個 generation 以前成日都會即係嗰啲咩傳真機啊，嗰啲兒歌，大家一齊聽噶嘛。咁但係而家嘅小朋友，佢哋好似直接 skip 咗聽兒歌，已經聽緊 K-pop 啊嗰啲咁嘅東西咁樣喎。咁我就喺度諗啦，佢哋就冇兒歌聽啦。咁同我一齊聽開兒歌嘅人，變咗大人，我哋心目中而家嘅兒歌會係點樣呢？會唔會係因為成長咗之後、成長過程中你一定會遇到，即係你會跌下撞下，可能會身上有啲傷痕咁樣，咁可能會面對到人生殘酷啲嘅一面。咁、所以雖然小夜燈依然有一種好童謠、好童話嘅一種感覺喺裏面，但係佢加插住一啲可能殘酷啲、現實啲嘅東西喺入面咯，亦都 呢個係咪都係你同 Wyman 溝通過之後一齊夾埋話，不如整呢個主題嘅歌咧？ 呢首歌反而咧係因為我之前 post 咗一個 IG 嘅 post 啦，就係、是。 讲翻我以前细个怕黑，咁我系婆婆凑大我嘅，咁佢每晚都要暗我瞓觉，就唱翻一首佢嘅上海话嘅嗰啲摇篮曲俾我听咯。咁阿 Y 睇到呢个 post 咧，佢就即刻留言话：点解你唔将呢一个故事变成一首歌咧？咁样，跟住我就已经即觉得，哦，得 so sweet。跟住佢冇耐就出咗一个 IG story， 就话佢好想写一首儿歌。跟住佢话边个歌手举手，我就即刻唔执输，我就即刻举手。咁跟住我就谂起原来我几年前咧有小夜登嘅呢一只曲嘅 demo 系首何山写嘅，跟住我就觉得好啱呢一个主题，摆埋一齐，跟住就有小夜登呢首歌咯。 嗯，你婆婆以前唱嗰啲儿歌系咩儿歌？同埋你细个嗰阵时咧，你听嗰种儿歌系咩？嗱，我嗰阵时听嗰啲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打开蚊帐，我大你好多啦。阿莫莉咧，你听咩？ 我听美少女战士， 美少女战士嗰啲儿歌，嗰啲卡通片歌。 你快滚下， 系啊 ，Joyce 咧系啦，喺你成长阶段当中咧。 咁可能我真真正正第一次入行就系唱儿歌啦。咁所以我系好深刻嗰啲闪星星与我唱歌，我流回惊慌，心中不快记忆又变得清爽，即系呢啲呢一种咯，或者系嗰啲我好记得嘅以前细个有个红红儿童合唱团咁样啦， 即系而家啲父母都好兴唱儿歌俾啲细路仔，而家仲更加啦。以前久唔久咧听到。即屋企人啦，譬如我諗你婆婆一定唱唔少啦，係咪？因為佢話我睇到啲報道講話你同佢一齊瞓到十七歲 啊，係啊係啊係啊，但係佢唔係唱呢啲嘅，因為佢係扎腳嘅，即係我因為佢唱俾我聽嗰啲咧，係我而家覺得可能係佢自己創嘅，因為我上網揾啊，我問人啊，我 post 完嗰個 post 都冇人知道我究竟係講緊乜嘢，咁但係咧，我婆婆就永遠都會唱一首，咁嗰首搖籃曲咧係。唔知系上海话定宁波话，因为我到而家都分唔清。但总之系我婆婆嘅语言啦。跟住咧，嗰首摇篮曲嘅故事咧，系讲一个盲人迷路了，跟住喺路上咧就问一啲人可唔可以帮佢带翻佢翻屋企咁样。咁就不断喺过程中俾人欺负或者俾人。即系呃咁样嘅，咁直至到最尾咧，佢先至揾到好嘅人去带佢翻屋企咁样，即系帮佢咁样咯。咁我净系记得第一句啫， 系点样嘅？ 不知地，不知地，不知那个地咁样嘅。所以咧，嗱，你睇下啦，佢又有少少宁波音，又有少少上海音。咁我唔知道，可能佢系本身系一个上海话嘅，咁但我婆婆系宁波人嚟嘅，咁所以佢就捞埋咗一齐，因为佢嗰阵时成日以为讲紧自己讲紧英文咧，但其实都仲依然系宁波话嚟嘅， 但系好亲切咯， 系啊， 听到呢啲嘅歌声系嘛，慢慢陪住你瞓，系一种安全感啊，对于细路仔嚟讲安全感。 另外头先阿 Joyce 都有讲过就话，细个你怕黑，所以就婆婆陪住你瞓啦。 系啊， 我细个嘅时候都系我婆婆咧。会帮我拗痕拗到我瞓。 哎呀，我都系啊，扫背脊，扫背脊。 系啊，跟住咧，嗰啲人会喺度笑我哋。 喂，你有冇试过咧？嗰阵时细个咧，婆婆帮你扫背脊或者即系拗痕嘅时候咧，会唔会咧？婆婆瞓着咗，但系你都仲未瞓着。嗱，我以前我就成日经历嘅，跟住我就会喐一喐咁样，跟住我只手就会计，好曳啊！我觉得点解唔系我帮婆婆按摩咧，而系佢帮我？ 系啊。你有冇啊？ 我媽，我就要我媽拍我先瞓咯。 但係真係 要咁樣拍係暗瞓覺，係 啊，好舒服。 咁咧，我老公咧就係以前湊佢嗰個阿姐咧，就係又係摸背脊咯。所以佢話嗰種摸背脊嘅感覺咧，令佢好有安全感， 係 同埋帶翻佢好似以前細個嘅時候嗰種無憂無慮嘅感覺咯。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其實好似你話齋都係一種安全感， 係安全感嚟嘅，真係。所以咧，其實你對得我相信可能係啦，譬如我哋爹哋媽咪啦，系啦，或者阿 Joyce 婆婆照顾你咁耐，有冇觉得自己好似不知不觉潜移默化，都某程度上同婆婆咧，有啲相似，会唔会啊？系啲乜嘢有冇啊？ 吓冇、啊，觉得因为我婆婆真系一个天使嚟噶，真系佢。 佢從來係無忌100%，所有嘢都係為別人去做嘅。我覺得，佢好好客嘅，佢係好客氣嘅，好叻煮嘢食嘅。佢細細粒，我頭先講到佢扎腳啦，佢係。穿四號童裝鞋，即原來在他們扎腳的年代裡面，他的腳是算大的了，他說。但是他都很堅持呢，每天自己親自去買餸，跟住呢成日屋企呢，我嗰陣時細個唔識啦，就覺得好煩嘅，因為成日有好多佢嗰啲朋友喺度，又打麻雀呀，又唱佢哋嗰啲黃梅調嘅嗰啲卡拉 OK， 我就覺得好嘈呀，啲麻雀牌又咔啦咔啦，你又唱嗰啲唔知乜嘢歌咁樣。咁但係我而家大個咗呢，我就覺得啊，我婆婆佢好鍾意分享佢嘅愛，佢好鍾意分享佢擁有嘅嘢，佢覺得好嘅嘢，因為佢想同人哋 share 啊。咁我諗我都鍾意做呢一樣嘢嘅，但係我真係冇佢咁闊腦囉，即係佢係無論有乜嘢人踏入我哋屋企呢，我婆婆都會喺佢哋 say bye bye 之前呢，無啦啦變個背心膠袋出嚟啦， 攞好多嘢， 跟住塞啲橙啊，塞啲，總之一定要有份禮物俾嗰個人拎走嘅。咁樣咯， 上海係好你上海人啊嘛， 係 海派啊， 咩叫海派？ 即係好闊佬㗎，好中意照顧得人好好啊，請人食嘢啊， 就係啦， 係呢一種咯。 夜幕下有變化，天黑黑極可怕。 夜幕下萬家燈火，不需要。最后满天星星会陪你度过， 闪星星每晚发光，将黑暗驱赶，闪星星与我唱歌，我哪会惊慌，心中不快慰记忆也变得清爽，星星将暖暖爱心向世界轻轻放。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What you are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 twinkle twinkle all the night.静静的这世界分分钟在改变， 慢慢地幼小的他也努力转日后满天星星会仍继续暖。 我而家听阿 Joyce 咁讲，佢婆婆形容婆婆咧，我发现其实佢已经不知不觉间有婆婆影子，只系唔觉啊！我唔知道 Jacqueline 你觉唔觉啊？ 我睇到有时佢啲网上嘅片啊，或者有时啲报道，你同你啲朋友都好好、啊、喎、啊，你成日都系嗰啲好豪气嗰啲人嚟。 同埋我认识嘅欣儿咧。是一个好甜的人来的，他永远给你感觉他是笑，他令到你自己都很温暖的。一来就每次都说喂 ,Hello baby, 怎么啊 baby, 这样你令到个人很有温暖的感觉。 即是亲切就不会觉得很陌生， 又不是很假的那种。 且可能是因为。 且即是你假的。 可能是因为即我不是懒客气，但可能是因为其实我。初初入行嘅時候我好驚嘅，因為我成日好驚自己唔識表達，因為我嗰陣時中文冇咁好啦，跟住又好驚講錯嘢，因為以前細個覺得俾好多壓力自己嘅，覺得啊我父母咁樣，就可能我都要一嚟就好叻好叻咁樣， 有啲壓力嘅真 係。係啦，咁跟住可能嚟到呢一啲。做訪問的環境我好驚，但係嗰陣時，因為其實我一入行唱歌，我已經有同你做訪問啊，成、你俾到好舒服嘅感覺我咧，咁、所以我覺得係雙向嘅所有嘢都，咁、我見到我真係會覺得，唉，個熟悉嘅面孔啊，我舒服曬， 我一直好想跪攬住佢。 一定咁啊，係，即係我諗係大家喺呢個行業裏面都建立咗個關係咧，就變咗好似朋友咁，大家傾偈做訪問當然係公事啦，但喺個過程當中咧、就係、一種好似傾。一種 真 係 變咗傾偈咯， 一種享受傾偈咁樣咯，係啊。 其實留意到嘅我自己，尤其是同 真係記者嘅互動啦。嗯、即係以前我哋譬如做完活動嘅話咧，會有一個環節係圍訪，就係唔同報紙雜誌嘅記者一齊圍埋一齊就傾偈咁樣。我以前就覺得係會緊張到咧，但而家係好似見到老朋友咁樣咯，真係係一個真正嘅 catch up 咯。 係，不過我諗即係比我哋更加多經驗，好似你爹哋，好似你媽咪咁樣，哇，同啲。傳媒有起子真係工作咁簡單，大家好似朋友咁啊，基本上都係。 但係我想問一下 Joyce， 你容唔容易識朋友？即係頭先你所講就話，哦，個個都好似好朋友，但係始終都有啲朋友，你想同佢做朋友，嗰啲人未必真係想同你做朋友噶嘛。你會唔會小心啲咧？ 我覺得個比率大啲嘅係人哋想同我做朋友，我唔想同佢做朋友咯。因為我係其實。你以為我好大癲大肺啊，好多嘢講啊，好開心啊，但係其實我係極之怕醜嘅，即係大家唔信我講出嚟，同埋我係好攰嘅，會容易。即因為原來我是一個 introvert， 我都是今年我才肯承認和肯面對和 肯實行去做一些我真的可以 recharge 到的事情。可能有很多朋友他們覺得放了工是要約一些 friend 出來喝個啤酒才代表放鬆到，但是如果我要這樣做的話我會更加累，我是真的可能要回家靜曬看看書啊，或者是浸下隻腳，即是找那些浴鹽浸下隻腳啊，敷回個 mask 入，完全不說話。 我其實家長期呢是零聲音的，只是會聽到我的狗仔呢啲手指甲呢在個地下扇來扇去是啊。 你怎樣發現你自己其實是一個 內向的人的呢？因為很多時候你知藝人的，你出到來個個都覺得你哇一定要很 social 啊，很多嘢講的嘛，是不是？但 是那你也都覺得是喎，我因為在這個行業裡面我要被人認識啊，要被人知多一點，要曝光多一點，我就哇 hello 我是 Joyce 要這樣。你何時開始覺得和肯承認這個 introvert 的自己呢？ 很難去發掘啊，因為我很小已經我第一个正式投入社会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行里面，即是小时候那些捧山冲咖啡那些不计了，是不是？那我就发现我以前也都很怕我的 schedule 有一些空间的，我就一有休息的时间呢就会约很多朋友吃饭啊，或者去一起做一些事情啊，这样。但我发现真的不 work 咯，我会越来越累咯。可能因为无论在我工作抑或在我朋友圈子入面，我都是担当一个娱乐大家令大家开心的一个角色，所以可能我真的要是静下来我才可以 recharge 到。但是以前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如果我拿这些时间给自己，可能我很自私，或者我会怕我的朋友觉得我不喜欢他们这样，因为我很怕帶俾別人不便，所以就算我工作我都好難去講我要啲乜嘢，需要啲乜嘢。 即係你係就咗人哋先。 我好驚麻煩別人，我未必會係就你，但係我唔想煩到你囉。係啊，咁但係我而家學緊點樣去唔好等到最 last minute 我先至講，因為你到最 last minute 先講，講一次人哋未必聽到 miss 咗，咁你自己咪好辛苦囉。咁亦都你谷埋谷住屈住嘅話呢，你無啦啦爆嗰下你會好傷心㗎。咁所以我而家學緊點樣去有得放假的日子真是尊重 honor 我这个 me time 咯。因为你 fully 能够 recharge 到你才可以继续去向前咯。同埋原来是可以的咯，作为一个艺人去怕丑， 但是一种自我不是，那是你的真性情。其实原来你自己都要一些时间磨砺，是不是？即是每一个女人都是因为女人嗰個嘅 role 好多嘅，我哋既係人哋個女啦，人哋個女朋友啦，可能係人哋嘅老婆啦，可能係一個歌手啦，一個 DJ 啊等等啦。咁每一個嘅崗位咧，你都要有一種責任喺個背後嗰度。咁但係種種責任背後，你自己咧， 你是一个到底一个怎样的人呢、嗯、你有没有放假呢？我怎样才可以轻松呢？当你日日这样慢慢地排满自己的东西之后，那我呢、嗯、那谁对我好啊？除了是这个世界上面只有你对你自己好的。 Yes, 讲得好。 啱啱啊，莫莉是吧？ 我都觉得，而且我不知道彭程觉不觉就是太多重身份在我们自己身上面呢、嗯，有時候我迷失了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己、 嗯、 我不知道自己哪一樣東西做完之後我真的開心，即例如好像欣怡剛才說、嗯、我在朋友面前扮一個好笑開心的角色，我那天很開心的，但我回到家靜了下來的時候、嗯、又有些累的感覺的時候，那我是不是真的開心呢、 嗯、 即我會突然間很矛盾，就是咦，咁其实我鍾意宁静嘅自己定係鍾意开心嘅自己呢？好、嗯、乱啊。 係，但係有时你呢一面同人哋相处嘅时候，咁到底人哋接唔接受当然係另一回事啦。即、嗯、係譬如好似你同或者你同你异性或者你当时嘅男朋友，佢、嗯、接唔接受到你嘅呢一面呢？因为可能佢係鍾意你嘅时候，係觉得 Joy 係一个大癫大肺好开心嘅 happy girl 嚟嘅。咦，原来佢唔出声㗎喎。咁、嗯、大家相处时候会唔会有好多 conflict 呢？其实。 嗯嗯，我覺得都會嘅、 嗯 我諗除咗我真係好 close 嘅朋友之外啦，冇乜人知道原來我係鍾意靜落嚟或者返到屋企真唔講嘢嘅人囉。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個伴侶佢接受唔到嘅話，咁即係話我哋唔適合喺埋一齊囉 ，right？ 但係我亦都覺得頭先莫莉講嘅，我喺呢一面，即係我面對 friend， 我嘻嘻哈哈大癲大肺，代唔代表呢一個唔係真實嘅自己呢？又唔係喎，呢一個只不過係你另外一面囉。咁我覺得我哋唔係 2D 噶嘛，我哋係立體噶嘛，咁所以係點樣去接受每一面嘅自己啦，同埋點樣去學懂同自己相處，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間，當我哋逼住冇得出街啦，咁我哋點樣去令到呢一個時間係對自己有益嘅咧？ 嗯。我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呢，咁唔开心啦，婚姻即係出现咗问题，咁跟住然之后我自己一个人住，我初初学习点样同相处自己相处呢，我觉得好惨好孤独，因为原来我好似即係头先嘅 Joyce 嘅形容，有时即係放工呀得闲呀去搵啲朋友喺埋一起，其实係不断咁样去掩饰自己，或者不断喺度扮冇嘢，因为唔想面对真实嗰个自己。而真实的自己呢，你就是想依赖人哋，但是你又要扮到自己不是。所以呢是一种过程来的咯。你怎样接纳到那个自己呢？所以就是我们休息回来之后继续和 Joyce 谈一下，好吗？莫莉。 好。 难怪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怪你了再天天给我退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到性自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醒收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明天我要为错局错言去点灯，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铺后花。暗黑你

系，仲要最丑陋都见到， 最真实啦，又唔系丑陋嘅。 因为点解丑陋呢？佢哋会扮鬼 嘅，都 OK， 都好可爱。其实都系啊。咁呢个 YouTube channel 都喺疫症底下其实诞生出嚟噶。 系啊系啊，就系因为疫情嘅关系，有好多嘅工作系啦、啊、改变咗或者停咗咁样。咁我就好唔中意坐喺屋企等嘅，亦都嗰段时间系临到我上一份约嘅尾声啦。咁、我就同自己讲，我话。嗱，郑欣宜嚟紧可能会有一个过渡期噶，再加埋呢个疫情，唔知呢个过渡期短定长噶，咁所以你唔好乱啊，你学多啲嘢啦，增值下自己啦，搵啲嘢搞下，等你唔好惊啦，因为一惊咧就会乱、 嗯， 一乱就会 desperate， 就会做咗一啲唔正确嘅决定出嚟，但系。呢一啲嘢係可能好長時間噶嘛，即係如果你簽一張新嘅合約或者加入一間新嘅公司，甚至乎因為疫情嘅關係，未必會咁快揾到咧。Who knows？ 咁、所以我就嗰陣時啱啱好嗰陣時日本嘅疫情未咁嚴重嘅，我又有個朋友住喺嗰度，咁我就去咗日本啦，揾咗一間我自己好中意嘅跳舞學校，自己好欣賞嘅一個跳舞老師去學跳舞，跟住乘機。拍埋 vlog 去開始呢一個 YouTube 嘅生涯，亦都冇諗到大家會咁中意睇我做啲無聊嘢咯，因為都幾無聊 嘅 真的。 其實喺網上面嘅世界好多片都係喺你口中講嘅無聊啊，係 啊 係啊，但係因為你係藝人，咁所以咧啲人就更加想知道嚇莫莉啊，究竟嘅 Joyce 唔係唱緊歌嘅時候係做啲乜嘢嘅咧，係嘛？ 同埋我嗰啲真係擘大眼。抹咗兩個眼角嘅嗰啲眼屎之後嘅嗰個樣子、我都有拍出嚟。 係啊，睇到你， 係啊， 睇到你呢面。 咁當然，如果要拍教化妝更加嗰個素顏樣啊，或者我經歷緊一啲唔開心嘅嘢啊，我都會可以希望好坦誠咁樣同觀眾分享。 即係呢個平台就係你自己，好似你咁講，可以發聲啦，為翻自己發聲嘅平台啊。平時咧就係你俾人哋寫啊，俾人哋講啊嘛。依家調翻轉頭就你可以講你自己想講嘅嘢，係咪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度噶？其實都 啊，係噶，係噶， 所有嘢都 唔係我好少度噶。我通常有條橋，但我冇度噶，即係我淨係知道哦，我今日想 男友視覺咁樣 啊嗰啲咯，係啦，或者我今日扮去日本，因為大家好想去旅行咁樣，咁我就咁樣咯。但我冇、我唔會度中間講啲乜嘢嘅，因為我亦都冇咁多時間。咁同埋咁有心機， 即係次次一拍就嚟㗎喇，總之諗到啲咩你就做。 但係咁先係真啊嘛，同、我又覺得未必係用呢一個渠道去為自己發聲嘅，但係反而似係一本日記多啲咯。 嗯，記錄翻你 係啦， 每一日都發生嘅事。 我有呢一方面咧，就真係要向你哋兩個學習，同埋真係要俾個讚你哋。 係， 我一知道要剪片啊，要拍片嗰啲咧，我唔該一剔過啊，好煩。即係譬如前面加個頭剔啊，或者加啲字啊啲，我都覺得好難。即係你哋兩個，即係彭晴都有自己 YouTube channel 啦。即係我覺得你哋好厲害嗰樣嘢就係自己度啦，頭先所講啦，跟住自己拍啦，跟住仲要自己剪。 我自己剪嘅，我唔知再。是 是我都 是自己剪， 我系近呢两条片先开始找别人剪。 哦，哇！我有剪片剪到我惊。 系啊，最系吸晒我嘅所有力量同埋时间同埋精神。我系讨厌剪片，系啊，我讲嘅，我憎啊，因为佢太需要时间啦。你话佢难系咪真系好难咧？唔系，但系佢真系好吸你嘅时间咯。咁我觉得。拍是很容易的真的、拍是最容易的玩的其實 相對認同是 但是你剪同埋我是科技白痴嚟嘅，同埋唔知點解我屋企嘅 internet 好鬼慢咯。我下個禮拜我就會轉 internet provider。 你係啱啱就係想提你，覺唔覺得呢樣嘢都係你自己嗱、因為你都人脈都好廣啊，個個都會唔係真係 唔 係你爹哋啦，你媽咪啊，個個都咁我諗個 uncle auntie 或者個個都好想即係幫你啊，或者咩都好啦，點都好。咁但係呢一樣嘢。會唔會係屬於個 Joyce 自己一個人都可以決定，唔需要點樣聽人哋講啦？總之我喺呢個 YouTube 或者我喺網上呢一個平台嘅一個世界裏面可以有啲自己話事嘅一樣嘢咧，可唔可以咁講咧？ 我諗我本身我個性格比較反叛，由 Day One 開始都係比較反叛同埋喜歡獨立嘅。咁所以。 都幸好在我人生里面很少有人要我做或者不准我做一些事情的。是咯，好少会遇到呢啲问题。 但系你嘅发展系啦，莫莉系咪都俾人哋感觉到系觉得好似样样嘢，因为你想做，你想唱歌啦，所以就好容易安排咗咧，已经被安排咗咧，或者哦好啦，咁你揾呢个 uncle 啦，或者你签呢个唱片公司啦，啊，即系直情有嗰间唱片公司嚟揾你啊，咁样。 即系一直好多人都帮你去决定晒。 系啊， 我谂我系一个幸运儿，但系我有少少抗拒 auntie uncle 呢一样嘢嘅，系啦，咁我絕對相信啦，若果唔係我嘅背景嘅話咧，未必會有咁多人識我。咁但係我亦都好 proud of 一樣嘢，就係我一直都有一個好努力嘅心態啦，同埋冇放棄嘅呢一个心咯，系啊，同埋一个不断增值自己嘅呢一个精神，我觉得先至能够维持到咁耐嘅。因为我觉得，若果真系要靠任何嘅关系去做任何嘅嘢咧，唔会 last 到十二年嘅。我相信 一定系，正如我哋即系讲话，即系真实嘅一面系点样嘅咧，就系浸咗十几年里边啦，点可以唔将自己真实嘅一面向人咁样去表露出嚟啊？唔通你真系一世人去到你三十几岁嘅时候，仲要人哋咁样安排？ 我觉得好核突啦！其实如果要咁样， 但系唔系 Joyce 有好多人可能为咗过一啲好嘅生活，即系譬如咧，我啱啱睇咗一个访问咧，即系其中一个报道咧，佢讲话一啲上海名媛嘅组群咧，咁佢哋真系为咗。可能想过一啲有钱人嘅生活，佢哋系扮名媛嚟嘅啫，佢哋几个人一齐夹钱咧，走去租间酒店啦，六个人去一齐 share 一个下午茶啦，跟住然之后就希望借住呢个机会，希望可以好舒服咁过一啲飞上枝头变凤凰嘅生活咯。 我谂每一个人要嘅嘢唔一样啦，咁。因為我覺得咁樣，我未必會好享受。 我認識嘅 Joyce 都係，佢係所有佢想要嘅目標係好努力去做同埋達成。佢甚至乎佢係會唔想人哋幫佢添嘅。我認識嘅佢，如果唔係個 YouTube channel， 佢一早佢就已經即刻揾人，喂，你幫我剪啦、啊！佢連呢、這個即係自己嘗試都費事，同埋度嘅嘢都係費事咁樣。同埋我都係睇到就係話，其實咁。其实全世界都知噶啦，认识欣怡都知道，其实佢同许廷铿系好 好朋友。 我睇到一篇新闻就讲话，你同佢好庆幸就系识咗咁耐，就会互相学习、互相扶持。 都系噶，都系噶，因为咧，我呢一个朋友咧，其实我同佢两个嘅性格，我哋嘅喜好都好唔一样，我哋得一个共通点嘅啫，就系、是、大家都咁中意食。但系咧。可能正正就是因为我哋好唔同，咁当我哋倾偈嘅时候咧，我哋能够互相扩阔大家嘅视野啊，因为其实做歌手系好主观噶嘛，我哋望所有嘢都只会系望到一个角度，同埋好得意嘅，我同佢之间系，其实我哋呢一个 generation 啦，唔净止系佢啦，我啦，佢啦，林忍彤啦 ，J Dub 啦，我哋呢即当呢几个啦，我哋系唔会啊邓小巧嗰阵啦，我哋唔会觉得系一个竞争或者一个要比较，唔会啊，我哋系觉得啊好开心啊，有啲一样咁中意唱歌嘅人同我哋一齐可以 nerd out 啊，同埋系一种百花齐放，咁的确真系每一个人叻嘅嘢都唔同，每一个人都能够带出一个唔同嘅 flavor 唔同嘅特质出嚟，咁所以。是好好玩的，同埋是好欣赏大家的。真的可以在不同的朋友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 他们知不知道你真实的一面啊 ,Joyce? 他们知道，他们好知道，他们几个知 道。你在你几个朋友里面你最学懂到，或者你刚才都说在不同的地方都学到一些东西。最学得最多是哪一方面，是哪一个人那方面的东 西？许廷铿是孩子的心啦，林欣彤是一种温柔啦，虽然他未必觉得。在邓小巧身上呢就是一种智慧，他有智慧的，我觉得他。 跟住 J Dub 就係、是工作上我同佢反而會傾得最多咯。係、嗯、啊係啊，咁、啊、所以每一個人都教緊我一啲唔同嘅嘢咯。係、嗯、啊。 在世間 其实即系女人喺唔同嘅过程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学习啦。知道 Joyce 其实你都系啦，治疗师啊，系咪啊？即系都有去见到佢，系系做啲乜嘢嘅咧？其实点解你要有一个咁样嘅做法咧？ 系喺我今年年头疫情啱啱开始嗰段期间啦，我预计到自己因为有就嚟約完啦，要面臨呢一個過渡期啦，疫情又啱啱開始啦，咁我預計到可能會好唔開心啊個人，咁我就想避免我跌入一個唔健康嘅窿入面啦。 你做定啲預防工作，原來係。 見過鬼會怕黑的，咁所以我就揾咗一個 therapist 去同嗰個人傾偈咯，咁佢係一個我覺得好似一個樹窿咁樣咯，即係我唔開心嘅嘢，我塞俾佢，咁但係佢又唔似同朋友傾偈咁簡單喎，因為呢一個人佢係真係學過，佢係有醫學嘅根據，佢會同你講一啲嘢，可能就係你同佢講完一個故事之後，佢就會講。哇，咁樣係真係好 traumatic 嘅喎，咁樣咁就 validate 咗我嘅嗰啲唔開心或者我嘅傷心、我嘅憤怒，咁我會唔覺得自己癲或者諗多咗咯、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你意思。 係啦，係啦，係啦， 認同自己啊。 係啊，咁同時間佢亦都會俾一啲功課我嘅。咁呢一個係specifically對我啦，但我唔介意同你哋分享啦、嗯。就係、是、佢叫我每一朝。有一段時間啦，即係啱啱開始見佢嘅時候啦，每一朝連續一個禮拜寫低點解我係貴寶咯。 嗯， 但係唔係嗰啲哦，因為我頭髮好靚咯，唔係嗰啲因為我好能化妝咯，唔係啊，係啦，係哦，我係一個願意同別人溝通嘅人。 嗯， 我係一個正能量底嘅人，我总会见到别人好嘅一面，即系、类似呢啲嘢， 赞美自己啦， 系啦， 就系睇自己好嘅一面， 同埋认识自己。 但系好得意噶，第一二日好容易啊，因为你写一条一个，哇，继续落去嗰几日咧，你系真系会，因为我 搵啲嘢嚟赞自己咯， 咁样 发掘自己、 因为 又唔可以写自己靓， 我哋因为亚洲人亦都唔会讲呢啲嘢，其实我哋好少赞自己噶嘛， 同埋好少欣赏自己， 系， 所以咪就喺过程里边要咯，要你咁做咯， 系咯，因为我哋系由细到大都要学 humble 噶嘛，咁、但系有阵时会过火咗。你会变得好冇自信，同埋好质疑自己啊，咁系咯，类似呢一啲咁嘅 exercise 可以帮到我咯。 哦，我又想请教你，咁如果你冇见呢啲therapy， 即系啲 therapist 之前咧，你点样处理呢啲情绪噶？ 同朋友倾偈咯， 你都会倾偈嘅， 跟住做运动咯，但系少啲嘅，因为我今年先至努力啲去 照顾自己的 mental health 嘅，因为可能我我有两 pair best friend 嘅，一 pair 咧就混咗喺澳门， 嗯、 因为佢系澳门人，但系佢所以唔系混嘅，但系佢哋成日都过唔到嚟，因为疫情关系。咁跟住咧，另外嗰 pair 咧，佢哋就啱啱生咗个 B B， 就系我嘅契仔啦。 嗯， 咁我嘅问题同埋佢哋真系要 shape 一个人去凑仔，咁系咪嗰样嘢重要啲？咁我就成日唔系佢哋唔 present 啊， 嗯、 而系我唔好意思 阻住佢哋 啊。喂，佢有得休息就休息咯。我仲夜晚黑唔开心嘅时候问佢可唔可以同我倾偈，倾两三四个钟，唔好烦佢哋啦。咁、嗯、但系我都要有一个出口噶嘛。咁、嗯、我就揾 therapist 咯。 嗯，系呢、這个都系其实都好重要，因为好多女仔可能唔开心嘅时候，咁其实都系用翻呢啲方法。但你觉得如果揾唔到人倾偈嘅话，你就处理唔到啦，系咪？即系自己同自己相处嘅过程当中，可唔可以同自己倾到偈？我唔知啊，可能你 好难噶， 得唔得？得 好难噶。 咁而家同治疗师倾完偈之后，自己会唔会容易啲揾到一个渠道俾自己咧？ 或者你觉得你会唔会学咗一啲嘢？觉得啊，即系原来可以用一个咁样嘅方法认识咗自己，我又觉得感觉上我长大咗咧。 嗱，我觉得咧，学点样同自己相处咧？是一个毕生的一个学习来的，还有是一个功课来的。我们这么努力去工作，为什么不同样地这么努力去爱惜自己，还有去做多些自己为自己好的事呢？譬如我学到一样东西，就是我有空档的时间呢，for 我的 case specifically， 我不会选择约朋友吃饭，我会选择约我的跳舞老师去学跳舞，因为我发现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学跳舞的个半钟里面，我可以放空，我可以 focus on this step， 我可以爆一身汗，夜晚我会睡得稍微 一 点，我也可以排了一些所谓的排毒啊，那些即但是每一个人的 case 不一样，我这样跟你说不代表这个 formula 在你的身上都 work， 但是我觉得 work 的是你要听你的身体，你的 mental， 你需要些什么，还有你要照顾自己，你要照顾 自己，是 啊， 是 啊， 是啊，我都说这个世界上只要你可以照顾好好照顾你自己的是、啊、想问 Joyce， 那你在那个治疗师跟你说要每天都写一些东西来赞美自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找得多了你值得被赞，自己觉得要赞自己的地方？ 都有的，因为有时候会忘记了的嘛。咁虽然呢一个 exercise 已经完结咗啦，即係嗰个礼拜完咗之后，但係当我真係唔开心或者开始质疑自己嘅能力嘅时候，我就睇返我寫嗰个 list 囉。咁同埋透过你愿意望自己嘅过程中，你亦都会更加容易望到别人嘅好囉。係呀。 这个很重要、 yeah. 我们有时望人很喜欢批评他，由头望到落脚，哎呀他都是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但是如果你呢个出发点呢是欣赏别人的话呢，你其实看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你找到很多好处，你自己个人都开心很多的， 是 所以是今天非常多谢欣怡，其实教了很多东西， 多谢， 是在人生当中有好多可能就是、你自己，我觉得今天我跟你聊天我有一样东西很开心，就你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的同时呢，其实那个情绪方面呢你一样要好好地去照顾、 啊、 但你怎样能够发现到你做那个预防工作是令到我有些惊讶， I'm surprised， 真的的。 因为我是一个很惊青的人和紧张大师来的，大家看不出，你以为我很淡定，以为我是那些即时反应的 friend 来的嘛。No， 因为我是一个紧张大师。所以预防胜于治疗。 多谢你欣怡，thank you， 多谢。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直大家一脸不爽，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符俗世眼光，

唔好听住我嚟瞓，系听完我先瞓。 系啦，因为 Rainbow 系真系每个礼拜都会数大家，或者有一啲好嘅建议俾大家噶。 错啦， 今日又系啲乜嘢啊？ 嗱，我成日都觉得咧，了解对方、了解对手、了解情人都要了解真实嘅佢， 系真实嘅佢， 冇错。所以我哋今日就讲下十二星座隐藏嘅真实性格。 咁、okay, 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打个岔啦、 啊， 有阵时连自己真实性格都唔知噶。 Baby 咩啊？ 明白嘅， 你又好了解你自己咩？ 我几噶， 所以今日你就想同我哋讲下十二个星座里面嘅真实，但系又隐藏咗嘅性格。 冇错，即系可能有啲位其实佢自己都唔知啦、嗯，或者可能有啲位系其实佢哋好怕俾人知嘅、嗯。譬如好似双子座啦， 系 咁嗱，无论姑勿论你认唔认翻双子座系花心都好啦。双子座嘅人咧都会俾人话花心咧，其实佢哋嘅本意系因为佢哋身体里面有两个灵魂。 系 年轻嘅双子座同而家年纪嘅双子座要嘅嘢一定唔同，所以其实双子座点解会俾人觉得啊好似好花心，或者点解佢哋啲伴侣可能系一季季嘅，就系、是、因为可能佢哋已经变咗第二个自己，或者佢进步咗嘅时候咧、嗯，如果佢哋嘅伴侣冇跟住佢哋一齐进步咧，就会出事噶。 哦，嗱，呢个会唔会就系双子座亦都好唔同嘅性格？就系、是、有啲人就可以咁撇脱、嗯，但系有啲人就真系唔得嘅咧。 因为嗰个双子座拒绝长大啫、嗯，即系如果有啲女仔系双子座啦，有啲女仔其实会害怕长大，因为你要去承认或者你要接受咧、 嗯， 其实我相信都要一啲勇气嘅， 系 其实双子座 overall 都系一啲愿意去揭示自己，或者愿意去表现或者改革自己嘅人，所以可能佢哋每五年甚至乎每三年，你真系见到佢哋打扮啊、造型啊，好多嘢都会唔同咗，就系咁解咯。 好，咁啊，下一个星座巨蟹座，不如我哋顺住落啦。 好 好， 巨蟹座咧，其实咧我就有觉得，佢哋唔系你想象中咁脆弱嘅。 嗯， 通常巨蟹座咧就望落去你觉得好柔情啦，但系其实实质咧佢系非常 tough， 同埋佢哋骨子里咧系好反常态嘅，就系佢哋嗰种勇敢系你估唔到嘅。 系， 所以我有两个例子啦，一个系任贤齐，一个系梁朝伟啦。嗱，你望落去都觉得 两个都顾家， 冇错。但系你望落去都觉得啊，呢、這个男真系要被锡噶。 系， 但系其实唔使啊，佢哋系佢哋锡翻你转头。 系，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明显嘅反差啦，咁、 嗯、 我当然就要讲狮子座啦。 系， 咁狮子座咧，其实冇我哋冇人哋谂得咁坚强嘅。其实狮子座好多人都， 我以为你哋好硬朗，好似狮子哇咁。 其实狮子好多时都系猫嚟嘅啫，但系我哋其实唔系真系咁强。如果你有一日 继子老虎之后就假狮子， 冇错。如果你一日见到我哋流泪啦，好、嗯、肯定嗰样嘢就系你而家系我哋人生中最重要嘅人。 哦， 因为只有重要嘅人先会可以见到我哋喊啫。 嗯，我好似见过你半次啫，都系。 咁你 系 我重要嘅人啦、啊、，baby。 我记我唔记得咩事，我记得我见过你半次。 冇咗 IG 啦， 而家有翻啦。 冇事啊，冇事。 系开心嘅，开心嘅。 系啦，咁但系真系好伤心嘅。但我哋惯咗要逞强，即系我哋惯咗话唔系，同埋诶，狮子座最麻烦就我哋好中意。心嗰句同口嗰句系唔同嘅， 系即系表里不一， 冇错。狮子座因为要认叻啦，咁、就要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真系狮子座最大缺点咯。 系 跟住到天平啦，咁我觉得天平座咧其实善良但系有底线嘅。譬如个 example 就系大 S 啦、 嗯， 大 S 你系会觉得啊佢讲嘢好风趣幽默，但系佢真系要窒起你上嚟真系好硬嘅。 系 就系因为咧，其实天平咧佢哋个人系好好人嘅，佢、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愿意牺牲自己。但系当你触犯到佢嘅底线嘅时候，佢可以即刻反脸唔认人嘅。 系 因为呢样嘢对于佢哋嚟讲，佢哋要非常保护自己嘅底线。 嗯、 所以只要你知道天秤座嘅底线喺边啦，你唔触犯啦，其实你哋可以一生一世都咁开心嘅。 哦， 但系触犯过一次，唔代表天秤座会俾第二次机会你嘅。 佢即系佢其实都记仇嘅， 记嘅。 佢记啲定天蝎座记啲咧？ 咁当然天蝎啦。咁但系唔同，咁所以天蝎座咧，嗱，我觉得系内冷内热嘅，同埋佢俾人嘅感觉系难以亲近嘅、 嗯。 但系其实佢哋实质咧。 呢个天平啊嘛，你讲紧 天蝎，我讲完天平噶啦。咁、 okay, 天蝎咧就系、是、真正信任你咧，就会当你真心朋友咧，你就会见到佢热情嘅、 嗯。 即系你会见到天蝎就会突然之间走埋你 ，baby baby baby 咁嗰啲咧，就系、是、佢真系同你 friend 啦。 系 咁，你有冇天蝎座嘅朋友？ 有啊， 边个？ 我成日都话我同天蝎座嘅朋友都好似硬系争咁。 问错啲， 我妹咪天蝎噶咯。 我最好嘅朋友。 头，即系我十个里面啦，其中三个都系天蝎嘅，佢哋都系好变态， 躺住血做朋友， 冇错。跟住就到射手啦，咁即系人马啦，咁人马咧就。佢好似好花心咁，因为同佢分手嘅时候，佢哋好似唔在乎啦、嗯。但其实咧，真正难过嘅一定系佢哋，即系佢哋一定系 fulfill 到知道我哋真系唔夹。佢觉得长痛不如短痛，但系佢哋可以痛一年半载嘅。所以其实人马座 慢慢搣住佢哋痛苦， 冇错，佢哋系情愿伤心。但系如果你有幸福，我放你走。 哦， 咁你有冇识人马？ 有 边个？ 邱国成。波城 人马座真系一个为咗大家可以牺牲嘅星座，跟住就到山羊座啦。咁其实山羊座咧，好多人就话：，诶、哎，佢哋好闷啊，好无聊啊，好、食古不化啦、但实质其实只要你同 其实佢 funny 嘅， 冇错， 佢悠人嘅， 而且佢温柔嘅。OK， 咁我就觉得 咁帮山羊嘅你， 山羊我都有啲兴趣， 一听就知道啦。 本小姐单身，如果大家有山羊座的朋友可以介绍， 呼吁山羊座的朋友可以找狮子座的 Rainbow 啊。 冇错，咁但系我自己觉得，佢哋有佢哋温柔嘅一面嘅，咁同埋佢哋会有佢哋成熟同埋照顾人嘅一面咯。 系， 咁但可惜我冇识任何山羊座嘅人嘅， 系， 因为当真系同佢哋熟，我未必顶得顺佢哋嗰种牛二暗暗二暗二暗。 哦， 系啦， 咁你又 对 人 哋 OK？ 讲下就真系纯粹 对个性格，即、就、系、是、就咁表面山羊座性格 OK 吸引嘅，但系好啦，我哋讲 next 啦， 系啊，好啦， 咁 next 就系水瓶座啦。咁水瓶座咧就系人哋觉得佢哋好装坚强啦，但其实佢哋好容易俾人误会，扮冇所谓嘅， 系、啊， 其实系啊，系啊，好紧要， 咁你冇误会人啊？ 我觉得水瓶座几好倾嘅，好啦，跟住到双鱼座啦，就中意浪漫啦，怕麻烦啦，咁所以咧，双鱼座喺佢哋嘅爱情里面咧，佢哋好需要浮夸去展现佢哋对爱情嘅热情，所以你觉得如果双鱼座中意你咧，佢真可以爱你爱到癫咗。 双鱼座亦都系第二个我觉得好，我唔了解或者我唔系好想接触到嘅一个星座。 我自己试过同一个双鱼座的男仔去接触啦，我觉得他们对爱情的种想法真的有少少 奇怪， 系啊， 我觉得是朋友啫，即系我未去到话情侣，但系朋友我都觉得 我哋都未拍拖嘅，冷静啲。但系 我唔系讲你，我唔系讲你，我讲朋友啫，放心， 我咪都接受唔到。 好啦，再下一个， 跟住就白羊啦。咁白羊咧，其实咧个心系好敏感嘅，虽然佢哋把口好叻啦，或者佢哋好有自信啦，但其实佢哋好容易。伤心嘅自己一个人嘅时候，跟住到金牛座，佢哋好叻扮冇嘢或者冇所谓，但系其实得佢哋清楚先知真实嘅谂法，所以其实佢哋话冇所谓嘅时候，先至真正有所谓咯。所以你要识得分佢哋嗰句冇所谓系真定假啦。咁跟住就到处女座啦，处女座其实好温柔嘅，咁所以佢哋嗰种温柔就系佢哋虽然好执着啦，但系只要佢中意你，佢就会好体贴同埋好识照顾你，佢会。佢嘅挑剔就係因為佢想你最好啊，佢想你變到最好，所以佢會挑剔好多位，令到你可以變得最好咯。 咁啊，今日咧就講咗十二個星座隱藏嘅真實性格啦。咁啊，除咗呢一個你會幫我哋之外咧，大眾嘅朋友咧都可以喺我哋 Facebook 度玩到一個遊戲嘅。今日嘅心理測驗係乜嘢咧？ 就是你这辈子啊，会有几多个真心好朋友呢？ 好啦，咁啊，一首歌时间翻到嚟 ，Rainbow 就解答大家，究竟你呢一世人有几多个真心朋友啦？ 今晚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 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这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My only one，My only one。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条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与你。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生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甜情被爱的瞬间，对这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首歌时间翻到嚟塔罗 Rainbow 时间，咁咧就 Rainbow 咧已经摆咗四只牌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噶啦，敏感时刻嘅 Facebook， 咁咧有四只牌，咁啊今日测嘅咧就系你到底有几多个真心朋友咧 ？A B C D 四只牌， 咁你 A B C D 你拣一个啊？ 我拣 C 啊， 好，你拣 C 系咪？ 系， 跟住然之后咁我拣 D 啦， 好。 好咁咧，其实咧，我自己就觉得咧，真心朋友嘅定义，大家要认清嘅就系、是，这个人系你真系愿意当佢为屋企人啦、啊，或者你会觉得啊，这个人对于你嚟讲系知己良朋，你系乜都愿意同佢讲嘅，或者你系好容易同一啲人就好快熟，而嗰个人你系觉得你好容易同佢做到好朋友都得嘅。咁咧，第一只牌嘅人咧就系权杖三啦，咁权杖三咧就代表其实你嘅好朋友咧大概啦系三到十个啦，唔会多过十个嘅。 其实一世人有三至十个朋友已经好好噶咯， 你拣嗰个答案就仲夸，所以咧， 即系原来我系超级幸福嘅。 系啦，嗱， 一阵间先讲，我讲翻呢只牌先。权杖三， 冇错啦，权杖三咧就系你见到啦，佢搵背脊对住个世界啦，所以、 我以为佢系指呢个系直情冇朋友添啊，因为佢都唔想面对大家，因为佢攞背脊得住自己。 冇错，但系佢可能就系觉得其实有一两个已经够，即系佢真系觉得个数目唔使多， 即系佢嫌三个至十个都多啦。一两个就得啦。 佢其实真系可能佢会揾嘅人好少，五只手指数得晒。但佢可能有好多酒肉朋友咯。但其实对于佢嚟讲，佢觉得有恋人啦、啊，有屋企人啦、啊，其实都够。 我想问你个问题 ，Rainbow， 如果俾你拣嘅话，你想就咁要一两个朋友，但系劲多酒肉朋友，定系冇乜酒肉朋友，但系劲多真心朋友 啊？咁唔使拣，一定后者噶嘛？ 但系你会好攰嘅，经常性应酬真心朋友、啊，即系你话真心朋友， 我每朝早都 应该用应 酬 嚟拣。好啦，到 B 啦， 跟住 B 啦就系权杖六啦。嗱，呢个人咧就真系唔系好识朋友啦。 哇，佢有好多支 fans， 冇错， 棍，我见到好多支棍，但系就喺个白马上面就骑住咗个人，跟住佢另外自己揸住咗一支权杖，系有一个圆形嘅扣嘅，好似圣诞嗰啲嗰啲关门扣 嗰啲。胜利环，好 冇？哦 ，OK，OK。 咁其实咧， 唔知系咩嘛？ 佢就系、是、佢话真心朋友咧，佢真系觉得唔使嘅，只要佢人生胜利就得噶啦。即系呢个人就觉得。总之所有人 我系佢可能最 care 嘅或者最紧张嘅系自己。 咁算唔算自私咧？因为佢就系我自己就得啦，唔使理其他人。 但系你话譬如佢屋企人，佢都会 care 嘅，即系但系佢可能佢世界真系少啲人咯，因为佢真系好忙，或者佢而家嘅生活真系围绕住工作，所以令佢冇办法再俾啲时间出嚟交朋友啦。 哦， 咁所以冇办法嘅。如果拣 B 嘅朋友咧，我就会建议大家 life balance 啦。咁但我见你都好难啊，因为你嚟紧系非常想冲事业嘅，咁咯。 好，到 C 嗰只牌，我拣嗰只啦。 冇错， 哇！一个裸女揸住咗两个水瓶，即系好似水壶嘅物体倒紧啲水，周边有好多星星， 系 喺啲水入面嘅。 嗱，其实咧呢只牌咧就 系 讲 我 系 水鱼。 其实你嘅朋友咧就好似星星咁样， 嗯， 大家唔系成日联络，但一联络咧就会知道啊呢、這个人我好 close， 系啊， 即系呢个人好 friend。咁所以咧，其实我会话啊，你哋呢世人有好多好朋友嘅，唔同阶段会识到唔同嘅人。但你话系咪我成日要围住呢啲人咧？唔使嘅，总之大家联络就得噶啦。联络嗰个热情系永远都喺度嘅。 你知唔知我曾经咧系有同个朋友讲咧、我惊佢误会我，嗰时候我直同佢讲话，你预咗我将来可能有机会会唔再联络你，但系唔代表我同你唔系。一个唔是好朋友，我这一世人都当你好朋友，但是我是一个很懒去接触朋友或者去找朋友的人，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不跟你做朋友，但其实这句说话我不是就这样讲给他一个人听，我是讲给千千万万我身边的朋友听，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即是我不是经常联络朋友，我庆幸我 touch wood 好彩嘅就系我身边都多朋友嘅，系啦系啦，所以 Rainbow 你都要知道， 我系嘅，我见你对住我讲 系真噶，唔系因为我觉得一声系真噶，你讲嗰啲好啦，最后第四只牌啦， 咁第四个就系我啦，咁呢只叫 The World 啦，所以见到啊四个 好色彩缤纷， 冇错，都有唔同嘅圣兽去保护住啦。咁其实咧，我哋真系好容易识朋友嘅，但系朋友对我哋嚟讲有好多唔同嘅 level 啦，有好多唔同嘅种类， 系 咁所以咧。如果揀答案四嘅咧，你可能同我一样有少少世界女或者世界仔啦。我哋唔中意得罪人嘅。咁如果你哋主动嚟同我哋讲嘢咧，其实我哋都会睬你嘅。但系如果我唔理你咧，你就会发现我会完全喺你笑嘅世界里面消失嘅。 我好想知道咧，你当我系几多 level？ 咁你都 top 高嘅，因为你系你睇我秒唔秒回就知啦。 头卅个咯， 即系如果我唔会秒回你咧。就真系 I'm so sorry。 哦，系噶，原来咁样计噶。 因为咧，如果真系拣答案四嘅人咧，佢哋好简单嘅啫。如果你呢个人我系紧张咧，我就会秒回嘅。一个钟头后你已经系一个降一个 level 啦，两个钟头就再降一个 level 啦。如果三个钟头就再降一个 level 啦。如果我听日先复你或者后日先复你，明啦。 哦，好彩 Rainbow 系即刻秒回我， 冇错， 即刻放心翻。 所以如果答案四嘅朋友就应该同我一样嘅，系睇回人嘅速度。 好啦，咁啊 ，Rainbow 咧就已经解答晒四只牌。今日玩嘅心理测验就系你到底有几多个真心嘅朋友呢？好啦，咁啊，再不厌其烦咁样同大家讲一次，如果大家有一啲问题想问 Rainbow 嘅话，可以私人口信过去敏感时刻个 Facebook 嗰度。咁 Rainbow 有机会就喺大气电波度就去解答大家。但系希望大家咧都真系俾多少少资料，例如就系发生咩事啊，你讲下大概遇到嘅经历。即系我见到有一个咧听众咧，佢好可爱，佢就咁写过嚟，我之前系。句说话睇咗三次，我先明佢讲咩。佢就话佢个女个仔同佢夹唔夹，即系应该系睇个孙同自己夹唔夹。我觉得好可爱啊！即系我真系觉得好可爱，我好中意佢啊！但系当然啦，你要俾多啲资料我哋先可以帮你睇到嘅。咁啊，所有嘅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嘅话，都不妨咧私人口信过嚟敏感时刻啦。今日 thank you 晒塔罗永布， 下次见，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导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走吧，别留行李扫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泡，这生物极难公教，因我如何后代都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被不将我言意苦恼，那天真贵到像信物，如今